庆祝太阳节暨光明星节，孟加拉国筹委会和利比亚筹委会分别在23号和24号宣告成立。筹委会决定在太阳节和光明星节之际举办讨论会、电影欣赏会和图书展等各种政治文化活动，来称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不朽业绩。另外，庆祝伟大领导者金正日阁下诞辰75周年，印度筹委会24号宣告成立。